攻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二十四章。上主对以色列又大发愤怒，遂激动达味去难为他们，并向他说：“你去统计以色列和犹大人口。”王遂对在自己身边的约阿布和其余的军长说：“你们应走遍以色列各支派，由丹直到贝尔舍巴，统计人民，我好知道人民的数目。”约阿布对君王说：“愿上主你的天主将目前的百姓增加百倍，愿我主大王亲眼见到。但我主大王为什么要行此事？”可是君王坚持向约阿布和众军长所出的命令，约阿布和众军长便离开君王去统计以色列百姓。他们过了约旦河，由阿洛厄尔及山谷间的城市开始，经过加德直到亚泽尔，而后来到基肋阿德及赫特人地方的克德市，再由此到丹，转到基董，以后来到提洛的堡垒、西威人和科纳罕人的各城，然后经过犹大南部来到了贝尔舍巴。他们走遍了全国，经过九个月零二十天回了耶路撒冷。约阿布将统计人民的数目呈报给君王，以色列能执刀的士兵有八十万人，犹大有五十万人。达味统计人民以后，心中感到不安，遂向上主说：“我做这事实在犯了重罪，上主，现在我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，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欲。”达味清早一起来，上主有话向先知加德，达味的先见者说：“你去告诉达味，上主这样说，我给你提出三件事，任你选择一件，我好向你实行。”加德来到达味前，告诉他说：“你要在国内三年饥荒啊，或是要三个月逃避赶你的敌人啊，或是要在国内发生三天瘟疫呢。现在请你考虑一下，决定我应向那派我来者回复什么。”达味对加德说：“我很作难，我们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，因为他赋予仁慈，而不愿落在人的手中。”达味就拣选了瘟疫。正当收割麦子时，上主遂使瘟疫降于以色列。从早晨直到规定的时起，由丹直到贝尔舍巴，民间死了七万人。当时上主派一位使者往耶路撒冷去，要毁灭那城。达味看见那打击人民的使者，遂向上主说：“是我犯了罪，行了不义，然而这些羊做了什么？请你伸手打击我和我的父家。”上主后悔降灾，遂吩咐那毁灭人民的使者说：“够了，现今收回你的手。”那时上主的使者正站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打禾场上。那一天加德来到达味前对他说：“你上去在耶布斯敖尔南的打禾场上为上主建立一座祭坛。”达味便找加德奉上主所吩咐的话上去了。敖尔南望见君王和他的臣仆向他走来，敖尔南就上前去俯首致地叩拜君王说：“我主大王为什么到他仆人这里来？”达味回答他说：“愿向你买这禾场，给上主建立一座祭坛，为平息民间的灾祸。”敖尔南对达味说：“ 我主大王看着好的，就拿去祭献吧。看，这里有牛可做全燔祭，有打禾苣和牛轭可做木柴。大王，敖尔南愿将这一切献与大王。继而又对君王说，愿上主你的天主悦纳你的祭献。君王对敖尔南说，不成，我非用钱向你买不可，我不愿用不花钱的全燔祭献给上主我的天主。于是达味以50 shekel尔银子买了那块打禾场和牛，达味在那里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坛，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，这样上主才连续了那地，以色列间的灾祸遂告平息。